本市中小学25号开始放寒假，新学期将会在2月26号开始。减负依然是今年寒假的主题词之一，而不少学校今年的寒假作业则是主打了实践和传统。收集春节图片，制作精美的小册子，剪窗花，制作灯谜灯笼，了解春节的传统食品，学做一样春节食品。这个寒假，红旗小学的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自由选择，亲手动手体验春节传统习俗。而实践也是不少学校寒假作业的另一主题。比如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为孩子们特意制作了一本实践手册，让学生在假期中走进社会大课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中国科技馆、天文馆等优质社会资源基地当中，寻找科技与艺术融合的魅力。针对部分留学人员反映认证难、周期长、费用偏高等问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22号已经开通了对所有国别的认证全流程在线服务。教育部26号在发布会上透露， 80% 的留学人员认证申请周期缩短，失信行为个人将会被纳入黑名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美国圣托马斯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徐小莹，本来已做好了回国后现场提交各种纸质申请材料认证的准备，结果回来发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推出了快捷认证申请。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网上提交了我的学历认证申请，第八个工作日我就收到了我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经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1月22号起开通了对所有国别的认证全流程在线服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程家才表示， 认证申请人在线直接提交申请材料，并随时查询办理进度。认证结果出来后，申请人可网上直接打印认证书。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还缩短了认证周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外合作办学颁发文凭证书的认证周期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缩短为10个工作日以内。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大部分院校的文凭证书认证缩短为15个工作日以内。 80%的留学人员认证申请周期得到缩短。 此外，认证成本与原来相比大幅度下降。由于实现了在线认证，申请人不用再支付验证点的服务费。而认证申请材料中对文凭证书翻译件的要求也已取消。需要注意的是，为遏制国外证书造假现象，在线认证时增加了一条诚信协议。 一旦核查结果回来了，你是假的，是要有处罚的。一、取消、烧毁、撤销；第二，列入诚信黑名单。 市文化局局长陈东25号做客市民对话1把手栏目时透露，为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共有包括话剧、歌剧、舞剧、曲艺等11个门类的280多场演出。另外，群众文化活动方面也是丰富多彩，全市有400余项各类文化活动，包括民间花卉、讲座、电影放映、展览、游园、冰雪娱乐等等。最受欢迎的当属北京的春节庙会，还会按照前2年的做法，精选10大庙会举办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活动。北京市政府将会免费向市民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1把手》再次开启。1月22号到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7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1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的1把手直接交流。播出的时间是1月22号到1月28号每天晚上7:30到9点，重播第二天早间的7:30到9点。今晚做客节目的将是来自市城市管理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委和市农委的1把手，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好了。

最简单本色的语文课堂，这就是我们心灵强大的一个表现。 这是17年共和国五为你拍照啊，当然到2049年才拍啊。16年神奇的书签啊。 神奇的书签啊，其实它的重点那在于这个书签它怎么神奇。而且呢它这道题我喜欢它在哪里，它真的和我们经典阅读结合的太紧密了。你读书我才知道往哪本书里插， 对， 插出的内容是什么。 啊， 咱们先说有问题的同学，我也问过很多的孩子，我说你的神奇的书签啊，你写的是什么呀，说我写呀，这个书签就包括有一些高分作文，它其实拼的是颜值不是思想，就是它语言特别好。说往里一插，我就在这个海国图志里看到什么，我在平凡的世界里看到什么，在什么什么看到什么，写得特别好啊，对书的内容极其了解。我说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不插书签你看不见吗？你不插书签你翻开书也能看到的内容，你要那书签干嘛呀？啊，所以从这一点就还是孩子的思考能力。杨老师，你接触到哪些写神奇的书签的这样的例子吗？ 谁写的比较好？ 我觉得神奇书签这个有挺多特别有意思的这些写法啊，比如我同学写说这个神奇的书签呢能够鉴别书的内容，比如我把它插到红眼里面，这个书签就变成红色的。当然还有同学就是说这个神奇的书签能够找到我上次阅读的位置啊，这都不太算得上神奇，就是我们到底如何来认知对这个神奇的期待呢？我觉得这里面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当时跟同学们讲到这样一个点，说我们不停地讲你要站在一个对立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个题目，那么你对于神奇的认识到底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想你读书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种见识和思维，对吧？也就是说书签如果能够更快捷的更科学的帮你提供这个角度的解释，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很神奇。你就比如说我查到平凡的世界里面的时候，然后里面书签呢上面就出现了一幅画面了，这个画面不是孙少平而是什么呢，而是你自己在平凡的世界里面是如何生活的。比如说你把书签插到《红楼梦》里面，出现的不是富贵公子的贾宝玉哦，而是你自己随便刷父母卡的这个画面。那《红楼梦》当然它也是曹雪芹对青年生活的一些忏悔嘛，那你自己也看到自己，对吧？那这是神奇的书签。比如说你把它插到《论语》里面，然后你看到孔子说什么抱虎平和者吾不与也，然后你就忽然看到了在野生动物园然后被老虎叼走的那个视频画面，然后就告诉你这种勇而无谋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当然还有好多神奇的角度可以写啊，比如我跟同学讲说那你最后应该怎么办，它是个记叙文嘛，就像沈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特别优美的语言，对吧，它其实偏向散文式的，那你要有故事情节。所以你最后当然就可以说这个神奇的书签怎么样，我把它丢掉。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我们要叫书签丢掉，但是神是要留下的。让你自己未来能够从读书里面看到生活的样子和自己的关联，你才是真正获得了神奇的书签的神吧。 主宰你自己的还是你自己。 对对对， 是吧？不能借助外力啊。 而且我觉得比较讨巧的这样的思考，除了说把自己的生活带进去以外，还有一点，你的阅读能力，你读书你的思考能力是什么？那比如说我读这本书，本来我特别特别的讨厌林黛玉。我觉得小心眼儿，老多事，而且还整天的哭哭唧唧的，我特别讨厌他。我就把这书签插进去，插进去一下，林黛玉没了，从书里不存在了。那不存在，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那么就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了，那就天上砸下来一个宝姐姐，砸一个就是一个了。贾宝玉心中只有宝姐姐的时候，那贾宝玉的性格也不完善了，整个书的内容全都改变了，失去对比。实际上你写的神奇是什么？是我对书的理解的神奇。 对， 甚至我可以让它更神奇一点。我讨厌林黛玉，我把书签一插进去，林黛玉出现在哪里？华容道上，策马扬鞭在华容道上，关羽想放走曹操，林黛玉不让放。那么从这儿说，林黛玉骨子里她还是有那种倔强傲，这个傲气是吧？你别看她那么柔弱，她有她的刚烈的那一面，所以关羽都优柔寡断说放了吧，林黛玉不让放。这时候你就把她联系起来了。 你看你说到这个三国演义了又 啊，神奇。 对，而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先到这儿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这个思绪

好多人一看到这个作文题就说，哎呀，说北京不能免俗，北京也考穿越了，这不就是穿越作文吗？啊，你要去和英雄人物生活一天，英雄人物来到现代，或者你回到古代等等，来到他的那个时代，他的那个境况之下。其实我们在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两点，就是两个作文题嘛，那两个作文题它其实我们也可以落实到写想象类的作文两个基点。那第一个基点呢，就是你对现实的了解，那第二个基点呢，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不管是阅读啊还是生活的这种体验，那么把这个体验要学会融入进去啊。关键想象拿什么来放飞呢？那你想飞起来，你也得先有一个在生活当中的那个积累和积淀嘛。所以与英雄人物生活一天，首先呢你要了解这个英雄人物，要说扣题的话还得扣在生活一天，因为有的人一写写出一辈子的事儿啊，那这些是审题的问题啊。杨老师怎么看这个题呢？ 嗯，其实这个题的题面上还是给了一些限定条件哈，比如他举了几个英雄的名字，像赵一曼啊、张自忠啊、林则徐啊，是吧？ 第一个就是岳飞， 对，第一个是岳飞，所以他还是基本界定在这种就怎么说呢，叫革命啊、战争啊这种英雄人物在这上面。所以当时有一个学生写的鲁迅，这个就不及格了，因为那你可能就投行概念了嘛。鲁迅你很难跟那些人物进行并列，他还不能谁都写。比如说他应该也不可以写其他国家的人物，对吧？他还是告诉你要写民族英雄人物，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 他这个题面上是有限定的， 对对对 对 对 他前面有一个小的材料， 对、 嗯、 对。那么所以严肃的来说，同学们还是一定要给予关注啊。当然这里面像提到赵一曼、张自忠和当年时政里面就是央视曾经报道过这些人物都有关系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提前有一些认知的啊。沈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生活一天，这个一天的元素一定要扣住，对吧？但是你就会有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我早晨怎么可能在，然后中午然后晚上深夜什么的，就挺有意思，然后深夜完成穿越。这个题我觉得呢，当然它其实并不俗了，因为它是让你换了一个立场和角度，真正去认知一下你如何用所谓的就是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看英雄在那个立场上他做的事情为什么让我们会感觉特别伟大，对吧？比如我当时就写了一篇例文，就是讲你穿越回去和那个赵一曼在一起生活一天，然后在他的牢狱里面看到他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现在北京卷不是要求一定读红岩吗？那么如果你去写，对吧，跟红岩里面的某一个人，比如说江姐啊、许云峰啊在一起生活一天，就是他还都是有的可写的。那么所以同学们虽然看到这个题目貌似很宽泛，但其实它给了你很多条件上的修订啊。那你需要在这个条件里面进行选择，那无论你的故事如何展开想象，那么你起码上有一个立意的原则，就是在历史的现场更加能够理解英雄的伟大。那你我们前面经常说嘛，你要从一个对立的角度去理解它，那你跟英雄生活一天的结束回到现实生活中，你要如何来对待我们平凡的现实呢？如何做现实中的英雄呢？这些都可以去思考啊。 你得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穿越过去，然后呢再穿回来，得有一个合理的方式，对，然后再去想你和谁生活一天。 对，其实未必一定穿回来，因为你在那里头 可以不回来了，是吧？ 你会说话，你会想，你说话和想其实就是现代的这个眼光啊、角度啊，就你不见得说回来以后我才想，你当时就可以判断，而且我想他其实学生他可以走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呢，就你真的是研读过某一个人物，你对这个人物特别熟悉和了解，所以说你完全可以把你对他的了解，那这个时候就到细节了。你像我们写岳飞，你光知道一个精忠报国不行啊，是吧？啊，那就顶多是后背受伤了啊。那你得知道他的很多的细节，你才能写到这个岳飞。那赵一曼也是一样，你光知道他在狱里坚贞不屈啊，他是什么抗日女战士，这也不行啊，是吧？那你说我要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得为大多数同学来考虑。那我只是知道岳飞有一个风波亭，岳飞有个满江红，岳飞有个精忠报国，这仨生活不了一天啊，这是好多天的事情，而且一篇文章我怎么撑起来，所以就编的呢让我们觉得特别假了这个文章。但是这个作文题它叫什么，假如你和英雄人物生活一天，主要的还是你， 对， 得突出你，哎，他借此能够表达出自己的一些历史观，或者说你干嘛 那么大的技术难度，你要穿越过去呢？你比如说我说岳飞刚才我说的那些事迹， 嗯， 我翻开历史书，我打开某百科，我可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嗯， 你再把他的故事讲一遍，那有什么意义啊？你穿越过去干嘛去啊？ 嗯， 啊，就像我们说这书签真神奇，一插上我就知道书里内容，你扔了书签你也知道书里内容， 嗯， 那其实这俩提示有相似的地方的， 对， 你就得把你的头脑啊调动起来，咱们说脑洞大开，开完之后你要干嘛，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再说你和英雄人物生活一天，第一你得有一点咱们说刚才说的积累积淀哈， 嗯， 再一个有可能就是历史当中没有说的事情， 嗯， 我用我现代人的眼光我能够看出来，当然这个不能细说，不能胡编。我和岳飞生活一天，我发现卖国的不是秦桧是岳飞，这肯定不行是吧，这不能改变历史，不能瞎编。但是我可以发现比如岳飞他是个很刚愎自用的人，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嗯， 啊，或者是在家，嗯，我和岳飞生活一天之后，我发现呢这个岳飞他这个骨子里或者现代人的那个评价，咱们有一个话叫情商， 嗯， 古人不讲情商， 嗯， 是吧， 嗯， 现代人讲情商，我发现岳飞他其实他的情商并不太高， 嗯， 一个有能力的人要善于团结自己能团结的力量，帮助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事儿做成， 嗯， 做到。所以你说谁对谁错，我觉得历史自有评判， 嗯， 我们说不出来， 嗯， 但是至少会把我怎么做事儿的那种思想，我说如果岳飞一方面啊满足皇帝的需要，他善于从这儿，一方面我抗金大业我不放弃，那这事儿不就做好了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以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这个，我想它的意义可能比你简单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要来得更大一些。 嗯，所以老师您看啊，我们说这个阅读和这个写作之间的这种关联， 嗯， 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在想，我们说北京高考语文卷考的这十二部经典文学作品当中， 嗯， 如果跟这道题发生关联的， 嗯， 无外乎能想到的红颜，刚才 嗯 杨老师提到过啊， 嗯， 三国演义， 哎，三国演义里头的 就这两部作品可以能够和这道作文题当中发生这种关联， 嗯， 你说我们同学在做这个阅读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把说我读书当中的一些个内容我直接迁移到我的这个作文当中，写出一篇高质量的作文来。 其实你在读三国的时候，你看哈，不但要看到三国演义，而且呢就算我们看不全的话，上网查一查三国志他怎么去评价这个人物，是吧，哎，他就是更，因为三国演义它毕竟是文学作品嘛， 嗯， 啊，我们在讲首先了解基本的故事情节，其实初中也考三国演义，高中也考， 嗯， 那我们得知道几大战役， 嗯， 啊，每个主要的人物发生在他身上的重点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我们再有对这个故事，比如我们在集中全面了解之后，集中找一个人物，比如我们就找曹操，是吧，那如果我想把曹操研读透了，那从曹操最开始的这个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后来的一种演绎嘛， 嗯， 那你可能咱们别的不多说，我查一查易中天怎么去看曹操的， 嗯 嗯， 啊，那我生活一天的时候都说曹操，曹操再怎么着他也是英雄，你说他是奸雄， 嗯， 奸雄他也是一个片中短语啊， 嗯， 他也是英雄，是吧，那我生活一天，那我有一种可能是这不叫反历史，就是全面的去审查一个人物，审视一个人物， 嗯， 你说关羽是义绝，他有问题吗？他有很大的问题啊，从他性格上从他做事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诸葛亮有没有神话他的地方？太多了啊，那这个比如神话诸葛亮，那他的背后也反映了中国人凡事就希求一个这种完满圆满，是吧，哎，要造神，那这些都是这样子的。有的英雄为什么我们要造出英雄，让这个英雄太了不起了太棒了，其实背后就是人对现实的一种软弱。 嗯 嗯，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后羿射日， 嗯， 后羿应该也算，虽然他是神话中的哈， 嗯， 他也是一个站起来响当当的这么一个英雄形象，那你看这时候你就要读一读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 嗯， 故事新编当中关于英雄末路啊，哎，这个后羿，那么大家认为你没用啊，百无一用，那我们想到我们很多的奥运冠军有那个奥运会退役以后啊，这个光辉亮丽的啊， 嗯， 去当演员的或者当领导的，那也有把自己奖牌卖了， 嗯， 还有给人搓澡的，也有这样的人物啊， 嗯， 是吧？英雄末路，这个 我们不看英雄和英雄人物生活一天，我们借着那个时代的事儿，我们来反观社会，我想这也是一个角度。 嗯， 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苦，青山依旧在。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继续和大家呢张开想象的翅膀，一起来分析一下最近这几年需要大家发挥想象力的高考的作文题。刚才和大家说的是北京这几年的这种类型的题目啊，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这个题目值得我们大家去做这个参考的？ 其实这么来说吧，现在真正考想象力的作文的还就是北京。北京中考和高考都会涉及到，尤其是这个高考啊，这几年连续的考到。那么外地的朋友如果想到这个说哟，这个作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想象力跟每个人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对， 哎，他考的作文它就是一个形式嘛，它就是这么一个外在的一个题目。那你看到作文题，刚才我们说的如何积累啊，如何分析啊，如何思考，如何彰显自我独特的这种想法，这些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想呢，咱们讲这个想象类的作文，咱们就拿一年的时间吧，就是16年到17年这一学年，咱们把各个城区，北京市各个城区出现的想象类作文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梳理。对，分类和梳理啊， 都会针对哪些问题做想象。先说一个社会热点的事件，就是关于地铁藏书，二位有没有对这个件事情有关注？ 地铁藏书呢，应该是在英国吧？还是在美国？ 英国。 在英国。 嗯， 就是哈利波特的那个扮演者 赫敏， 在地铁里藏的一本书，由此而来的。 然后这个中国也有很多的明星效仿啊，那么也开始有了这个地铁藏书的这个行动。那这个作文题呢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而且出现在两大城区，一个是东城，一个是西城，同时就找到了这个热点事件。实际上这个事件起来应该是11月底到12月的时候。 我们先有请张征老师为我们用 先读一下题，是吧？ 好，给听众们读一下 吧。读一下题，这个题是这么写的：为了让大家能在上下班的途中看书，前不久一女演员在地铁里藏了100本书，其中还有几本中夹着她的留言。当她把藏书过程分享到网上后，网友们纷纷在地铁里寻找了起来。接下来就是请为自己设定一个身份，可以是藏书者，也可以是寻书者，你也可以是这一本书。围绕这个身份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展开想象，自拟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我们不加任何的评价，我在读西城的题。咱们把这两道题对照着看看。西城的题是这么说的：将自己的书贴上特定标签，或写上几句话，投放到公共场所，如咖啡馆、地铁或公园内的长凳上，无偿提供给拾取到的人阅读。拾取的人阅读之后，再以相同的方式将该书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这就是漂流书活动。因为主人都希望自己的书被人带走， 想象着他进入另一些人的世界，和他们发生各种奇妙的连接。这样一本流动起来的书便有了他的故事，书的生命或人的生命都可能由此变得不再平淡。请根据上面的提示语发挥想象，以漂流书的故事为题写一篇记叙文。看这两个哈，这个作文题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 对，全民阅读方案这个已经就连续五年在政府工作会议报告中都出现了哈。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考这个读书的事儿啊，今年山东卷考的那个题目是24小时共享书店哈，所以就不断激发大家对于阅读的这个热情，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命题。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在这个想象中有一个像申老师说的基点，就你对于阅读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一种看法，有一种认识的，对吧？哈，那么这两个故事呢，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吧，比如前面是给了你一个女演员这样的情节哈，然后后面主要是介绍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漂流书的做法，但是他们都涉及到一点，就是知识的这种分享性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如何把自己的阅读心得寄托在书上，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激发别人对于阅读的这种乐趣，对吧？就以前觉得读书是一件很无聊很枯燥的事情嘛，但是现在呢，这个书后面附着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它可能是你喜欢的一位演员，或者说呢它是一个你渴望去知道的陌生人，那么你就会觉得读这个书更加的有趣有意思了，你还可以进行交流啊。我看到这个题目就瞬间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 APP， 然后做成漂流书的那种对吧，就好像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书的定位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可以去捡到这个书，然后再把这个书的书评发上去。那么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想象，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以书的方式走进他人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那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大家彼此都是陌生的嘛，对吧？那么但是如果说我送给你一本书，它其实就立刻彰显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某一种看法。比如说我今天一见到张正老师的时候，然后我就送给了他这个一本《老人与海》，对吧？那可能就是对张正老师有一种期待，希望他能够什么啊，征服遥远未知的海洋，对吧？然后送给申老师就送《红楼梦》，对不？就是什么精装本新出，脂砚斋点评《红楼梦》，然后那当然就是对于申老师的这种气质有一种赞美了，或者送我自己刚出的书什么这一类都有可能。因此，书可能是走入别人生活、走入别人心灵一个非常好的媒介了， 把它当成一纽带。 对对对， 我们又说回这个纽带了。 对，咱们这个未来的几期的这个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不断的重复我们讲过的作文题目，这样的话给这个作文题目赋予更丰富的这个内涵。 对， 那其实对，刚才我有意识的赶紧跟着张征后面要把这个题读一遍，我也是拿这个，因为我们主要不是在读题嘛，在读题的时候，这两个题放在一起，它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听到的好像最先撞入我们眼帘的应该是书，然后我们就说阅读活动去了。其实你要把它更丰富化呢，第一个题它强调的找这个书是女演员，而第二个是大众。 对， 那么所以第一个书我们想象得出来吗？很多的孩子在写这个作文题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忧虑的甚至是反面的利益，就是大家根本不是在找书，大家是找这个名人的东西，找到了之后把女演员的签名撕下去，把书就扔在地上了。那这一块，那这个只有我们在细致精细的阅读当中找到的，那么我们得找完整的一句话，是女演员藏书公众寻找，这样的话我们前提的就更清楚了。而下面是陌生人之间读书的漂流，它也指向了两个方向，一，书的命运有什么改变，再一个就是人看了这本书有什么不一样。 而且呢，从这个题面上面来看，看第一个作文题，藏书者、寻书者，书实际上是给你限定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后边说漂流书的故事，我想那就更加的宽泛了。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命题作文当中，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题目给它延展，无限的有一个延展，然后呢既有放开自由的那个角度，也有不自由的那个角度，它的前提和限制，这一点就扣到了上海的一道高考题，叫你必须穿过沙漠，这是你的不自由，你可以选择穿过沙漠的时间和方式，这是你的自由。那我们阅读每一道 高考的这个作文题，其实都是经历了这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转换。 嗯，好，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系列呢叫做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啊。虽然我们讲的是这个高考的作文题，我们也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实际上也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脑洞大开一下。 嗯， 人生存发展至今其实依靠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种想象，其实也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了解认知这个社会，认知自己，认知身边的人。好，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吧。我们在第三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有意思好玩的让你脑洞大开的作文题。 风黄花雨的书签写着祝福的留言，通往成长的地铁 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呢，继续我们的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的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语文名师申怡老师、杨洋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吃瓜群众啊，和大家呢一起，我们通过这个作文题的解析，你就能够思考出一篇非常精彩的作文。我们今天呢是说要张开想象的翅膀，之前呢也分享了很多道我们最近这几年包括北京的高考试卷以及包括各区的这个模拟试卷当中的一些想象类的作文的题目。下面还有什么样的精彩的题目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继续脑洞大开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说经典阅读嘛，那经典阅读节目里头说到读写结合，那我个人哈，只仅代表我个人，我还是特别喜欢跟经典阅读能够结合到一起的这个作文题目，所以呢，我们也找到了几篇哈，咱们依次来看一下这两篇。一篇呢是非常的直接指向了我们的这个六部名著的啊，还有一篇呢就是有点，我记得王开岭有一篇文章叫在古代有几个熟人，是吧？那么再谈和古代的人相遇。咱们先看第一篇。第一篇是这么说的，说今天是一个思想开放、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生活多元的新时代，已经限定了时代的特点。假如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锐意改革的王安石、千古才女李清照、知书达理的刘兰芝、落魄潦倒的孔乙己来到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从五个人物当中选择一个，以假如谁生活在今天为题，展开联想和想象，写一篇记叙文。这个就很明显的在题目当中都规定了要展开联想和想象， 这是一反穿越。 对， 我和英雄人物生活一天，你是现代人穿回到古代。 这个是把他们请回来。 这道题要解怎么解？ 我个人感觉啊，首先他们如果穿越到今天，就不再是李清照、王安石了哈。那么就每个人的成功其实都是有现实世界的这种基础嘛，对吧？但是既然人家要求这么写了，我们就不妨从这个价值观的立场出发去做一个想象。就是他有一些东西可以穿越到今天，那是不会变化的。就比如说毕生如果穿越到今天，他要发明活字印刷，那这很明显不现实了，对吧？已经我们今天都已经激光照排了，你再发明活字印刷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穿越的，但是有一些可以穿越，对吧？就比如说王安石在今天如果还要去搞改革，就是什么青苗法、木易法，这个很明显不行，但是他可以用改革，他可以把改革的精神带到今天了。就我们今天还需要做很多改变，对吧？那么当然我觉得王安石可能穿越到今天，他要总结自己曾经的一些历史教训，对吧？李清照也是一样啊，到了今天他不可能再写词了，但是呢他面对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情怀，这个是不变的，对吧？总而言之呢，就我个人感觉还是要找到有一些就是人物和现实之间的深刻关联点。比如说孔乙己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写了，因为像孔乙己这样的人物呢，他本身就是在这个，对吧，就两个时代转型中出现的这种知识分子，他既带有古代的那种身份气质、行为习惯，同时呢他也在新的世界里面面对的巨大的这种矛盾和挑战。所以如果孔乙己穿越到今天，那么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读书人，然后跟考场的这个学生的身份又非常关联，那你就可以去写了。那么他再用一个机械读书的方法，用古人的价值观照搬今天的这种现实社会，对吧？所以他在生活中那是处处碰到尴尬和为难的境况。如果孔乙己穿越到今天，他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困境、更多的难题，对吧？那我觉得从这个点上还可以去尝试进行想象啊。 我觉得唯一穿越过来不变的是什么？他们名字肯定变不了 啊，对，就一下就被认出来了。 对，其实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刚才申怡老师讲的，有我们的经典阅读当中的，像孔乙己、鲁迅先生的这个作品《刘兰芝孔雀东南飞》，这肯定大家都是要清楚知道的。李清照更不用说了，著名的词人，我觉得信手拈来，大家都能够去读出他的几句这个经典的这个作品来。 咱们这么说，我在想，你比如说，我们先确定在穿越作文的写穿越作文啊，这其实不是穿越作文，想象类作文哈。写这样的作文的时候，我们的利益点在哪？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如他穿越回来，他是什么身份？ 对， 一定要把他的身份问题给解决了。如果说他还是孔乙己，他还是李清照的话，那我觉得他穿越的意义不是特别大。那么就是他变成现代人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就避免了写一些非常浅层次的，我走在街上看到说哦呦你不是孔乙己吗，怎么怎么样，把孔乙己的故事又讲一遍，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人，他已经穿上了西服，穿上了洋服。孔乙己的个性当中，像我们说到的，他是死读书，但是孔乙己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办法呀，因为他的那个时代要求读书人就是读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孔乙己。那我们不能说孔乙己是一个死读书的人，是孔乙己是紧扣时代的脉搏的啊，他是一个老实人，我觉得还不如这么去说。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孔乙己这篇文章，鲁迅先生写这个孔乙己是吧，他主要想表现什么？当然有科举制度对封建文人的这个毒害，但是我们也听过说外国人读孔乙己的时候感动的涕泪交流，外国人也没有受过科举制度的毒害，他涕泪交流什么呢？我们仔细去读孔乙己当中有一个细节，这个小伙计他从他的那个角度去说，每天早上起来要往这个酒里头要掺水，他说掺水我都掺不好，掺水这个酒就是怎么样了，这个酒就是薄了啊，我们叫就淡了稀了是吧，那我抛开大家紧抓着孔乙己身份不变的这个角度，我们就说他在讲一个时代，讲一个社会环境，人情淡薄。因为孔乙己好久不来了，想到的是啊，这个孔乙己都闹了哪些笑话，那在孔乙己来了之后，大家不是说哟老孔好久不见，而是哎，我们还是抓住了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同时在孔乙己死了之后，我们想到的是他还欠我酒钱呢，那这个就是人情淡薄的一个体现呀。那我们如果穿越回来，孔乙己尽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同事，因为他个性有一些执拗， 因为他有一些古板，因为他不会，比如在单位的这种这个改革当中，他不会随波逐流，他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而他会受到众人的嘲笑。那从这一点，其实前一段有一个很流行的这个电影，现在还在放，叫《芳华》。 嗯， 那《芳华》当中也有受大家笑话的人，被集体排挤的人。大家为什么要排挤他？他谈不上说是人性的恶，但是本能的我们去排斥异类，跟自己不一样的。《芳华》当中的何小平，那就是因为他这个不脱军帽，他身上有味道啊，然后大家十几岁的孩子嘛，大家就会排斥他。那我们再看孔乙己，可能也是因为孔乙己当中有一个细节，什么？他是唯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那把这个细节我们落实到，这就是人怎么处理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发生矛盾对立窘迫的时候，那你用什么办法去融入这个社会？在你无法融入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在这儿，你比如说，他说他来到了现代，他这个时候某一个人物，那我能不能给他再加一个人物？比如孔乙己来到了现代，他别遇见我，遇见我那一个现代人跟古代人呢，只好没事瞎聊了，是吧？还得问问你怎么来的，我坐什么车来的，对吧？哎，那我让他遇到别人行不行？比如说他遇到朱自清，孔乙己有难以融入社会的这个痛苦，朱自清也有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啊。哎，那这样的话呢，让我能理解的作品当中的人物，他们一起来，让他们之间发生故事，我以一个外人的角度去品评。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这么一解读就更深刻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自己也受益很多。我一想到孔乙己如果穿越到今天啊，他在我们这个社会规则里面应该如何存在啊？这还是很有意思的角度。 他可能就是你身边的同事、朋友，甚至他可能就是你自己。 那咱们再说说下边这道题吧，也可以把孔乙己搁进去啊。在古代我有几个熟人，这个是 先读一下吗？ 对， 先把这道题完整的呈现一下。 对，先读一下。那我又给大家读一下啊，在古代有几个熟人，这个强调说是与古人相接，古人也可以理解为书中的人物。那请你从下面经典名著当中选择出你想结交的熟人，以我想与你在一起为题写一篇作文。文体不限，经典名著呢包括这几部：论语、红楼梦、红颜、编程、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这几部经典作品都是我们划定圈定的十二部考察的经典名著当中的作品。 对，咱们这样哈，一让听众朋友也想一想，如果是你，那在这六部作品当中你会选择哪个人物，想和他在一起。其实这个很重要，要先想清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不是说我知道他说过哪句话，所以我要跟他在一起，这样你的文章很难展开。你了解的内容短，那你只好稀释，一稀释就稀汤挂水，那老师就不爱看了，是吧？哎，我们先做一个咱们仨也各自做一个选择。 好， 咱们也挑几个人物。 来，杨洋老师，你选哪个？ 我经过了激烈的思考啊，如果我首先抛开高考语文的这个角色的话哈，我就想，如果要是跟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又没有 WiFi 啊，实在太痛苦了。生活在《红楼梦》里面应该挺开心的，每天过的都是富贵繁华的生活啊。生活在红颜，那这压力太大了啊。生活在编程里，这也不错，这至少环境是很棒的。生活在平凡的世界，我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在精英的世界啊。好吧，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择生活在《老人与海》的这个世界里面哈。那么虽然环境也很艰苦哈，但是这个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其实是海明威，就我欣赏这种硬汉式的创作，所以我也觉得，就我还很喜欢游泳啊，就想如果我生活在《老人与海》的这个世界里面，还真的是很刺激哈，符合我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哈， 就跳到海里和鲨鱼搏斗。 老人与海，我要选呢，我选编程吧。其实刚才说到这神奇的书签的时候，我就想说编程。我说如果要是这个神奇的书签能够有故事的续集的话，插进去之后就会有故事的续集能够诞生的话， 一开门让那个挪送回来。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所以我愿意和编程当中的翠翠做好朋友，我告诉他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爱情，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加的美满。 你心中的女神， 这是我。 其实我这个插入一句哈，我当时想神奇的书签的时候，我想什么？我插了这个书签之后，你发现在编程等着的不是翠翠，是郝思嘉。